第九节我们来介绍调度的冲突可串行化的判定。在设计并发控制机制的时候呢，必须保障由该机制产生调度是可串行化的。再次呢，我们只讨论冲突可串行化的判定。那么判定的方法分为两个步骤。第一步，首先要厂商产生一个调度的优先图。第二步，采用一个合适的算法，比如说基于深度优先的或者是拱度优先的环检测算法，来检测剩面的优先图中是否有有性环。如果有，那么该调度就不是冲突可串行化的，否则的话就是冲突可串行化的。